一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協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好了，就講完呢個柒頭大和解之後咧，就翻翻去後邊更加深層次嘅問題，就係話你對未來嘅政局判斷究竟有冇和解嘅氣氛，同埋北京會唔會改弦易轍？呢個先係最緊要。我睇到咧。689最近就高調，是更高調過做特首的時候，這個是一個訊息來的，我覺得即是說究竟林鄭月娥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特首呢？我現在成疑問而689在未來的五年特區扮演什麼角色呢？我覺得林恆子說他會動起支反港獨的旗，我覺得不是，他真正的角色是什麼呢？就會在中港融合裡面他會實際揸權你看這個大灣，我現在最近呢就係、是、猛咁推呢個大灣區嘅發展啊嘛，係 啊，哇！融合計劃，中港融合計劃鬼咁多嘅， 嗰啲名咧真係 即係多到 大灣就係講嗰個珠三角，其實唔係珠三角啊嘛，又係大珠三角啊嘛， 改咗名嚟嘅，大灣嚟嘅， 後海又成珠，咗鬼咁， 咪一大扎嗰啲咁嘅嘢啦，咁樣咁咧就捉曬所有官員上去咧，就加埋呢個黨部咧，就幫佢吹噓，就話上車要快啊嘛， 係。 好啦，嗱，佢邊一忽似一個行將落任嘅行政長官咧？係冇一忽似嘅喎，真係。 變咗國家領導人添 啊！係啦，第一而家就變咗國家領導人，第二呢、這個馮偉光就越嚟越高調添。 啊！ 第三就係呢個689繼續咩咧？係串嘴走去串呢個莫乃光啦，跟住就將阿梁繼昌 blacklist 埋，俾埋澳門，唔俾佢入境啦。 係。 唯一嘅原因，梁繼昌入唔到境，肯定就因為689告佢啦。 係 係係。係嘛？佢做過咩嘢啫？呢條友？就是、一定是被689告，所以就那邊就 blacklist 埋。 同埋澳門亦都冇咩大事發生啦。最近 嗰邊因為佢入咗大陸睇東江水，點解？因為嗰個大陸批俾佢啊嘛。 係係，同埋澳門通常唔俾人入境，就有啲預 即係李克強啊咩嘢 大事啊咁樣啊嘛，又冇喎， 又冇啊， 係啊冇啊， 唔係咯，咁所以肯定係689整佢啊，擺佢落黑名單嘅。咁所以如果你咁樣睇嘅話咧，林鄭月娥究竟係唔係一個傀儡特首都成問題。如果佢係一個傀儡特首嘅話，如果你話你唔係，唔該你。表現出你不是傀儡特首，我甚至很懷疑他在組班裏面有多少四林鄭本人而689如果繼續在將來的姿態跟現在一樣，他就是一個太上皇來的，因為上面就說要做多中港融合的，他就以政協副主席的身份然後拎住你班蛋散香港官，那林鄭表面是特首，實際他還是 CS 即其實冇變， 咩標章實表面係 CS， 實際都係勞福局長。 其實所謂勸， 跟住勞福局長嗰個姓蕭嗰個，其實都係副局長。 係啊，即係勸退689，其實就冇 發生過， 冇發生過，即係發咗一場夢。我覺得其實實際上一覺醒來，689唔係你眯埋隻眼，你唔睇嘅話，如果呢件事發生喺7月1日之後， 啊， 689就算冇咗行政長官個名，你感覺冇改變過嘅喎， 佢漏咗原機㗎啦，佢話 2.03/3.04/4.0啊嘛， 都係佢啊，千秋萬世， 即係秦始皇之後就秦二世啊嘛，本來就秦三世啊嘛，佢就係始皇啊嘛，689佢係 version 1.0啊嘛，所以咪2.03/3.04/4.0咯。咁你諗下，如果係咁嘅話，喂，坦白講，我而家聽到就好恐怖，呢個早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財政司司長找不到人， 係咯，即係 尋日揾唔到人定係冇揾人先，兩個好大差別。 我覺得呢個 好大差別， 語言藝術嚟嘅啫，我覺得 啊， 揾唔到人就假嘅， 中央那個位置是中央任命的、 嗯、 奶媽周圍說找不到人，我覺得這個是假的， 即是劉伯繼續是真的， 是的，因為那個人不是你找的嘛， 是北京找的嘛， 是人都知道， 你說黃東勝我打死我都不信，因為那個位置是北京找的，你說黃東勝是的，是的，是不是 唔係，仲有啊！我就係咁講啊，即係過去嗰兩屆你都知道噶啦，都係阿 FSC 個位置係絕對 係北京。Before 特首之前阿 Pon 嘅，咁、 啊、 你諗下邊個啦？ 嗯 ，Before 特首之前阿 Pon 邊個做 FS 啊？ 啊， 屌咪陳茂波咯， 係咯， 陳家強咪退休咯， 又整屋啦，跟住又揾啲後生仔，揾啲細路嚟參觀。 嗱，你話陳茂波雖然為咗一蚊會走粉嗰啲人咧，但係佢去整官邸呢個一定係有人 tip off 佢嘅。 是你的啦， 是啊，俾心機做啦，冇所謂的啦，咁樣。 喂，咁啊真係死得。唔係，所以咧，你而家睇到佢條橋咧，就係咁咯，就係話啊呢個啊七七七咧，就同人哋講對唔住，我揾唔到人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咁陳茂波咯。 而家據聞啊，律政司都揾唔到人啊。 原班原班人马， 咁我咪话咯，就发一场梦咯，起身发觉原来六八九都系做紧特首噶， 冇变， 系冇变噶， 三个司， 所以我就一早讲就 系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 变， 普京梅德韦杰夫模式啊，表面上梅德韦杰夫系总统，总理系普京，实际上掌权嗰个系总理啊嘛，到咁上下又再调翻转啦，跟住普京又做翻呢个总理啦。有兩個輪做翻總統啦，咁咪兩個輪住嚟咯。 即係下屆咧就阿六八九正式做翻正長官。 嗱，咁五年之後嘅佢 就正式做 係啦。 墨西哥摔角，雙人摔角， 接力接力， 拍一拍隻手就可以掟接凳上去。喂，屌！而家馮偉光咪台下掟緊接凳咯喺度。喂，嗰班友，所以我就話嗱，好簡單。林鄭月娥嘅班底裏邊，如果只有兩粒老鼠屎，一個叫袁國強，一個叫陳茂波。泛民就冇懸念噶啦，你一定要當佢六八九咁打。佢就算喺度點樣發電喺度參你都好啦，即係坦白講，真係唔好過電真係。就算佢隻眼斬到側曬頭都好，雖然佢唔係特登電你，可能平時都係咁。 喺佢隻眼， 佢隻眼本身都係咁斬下斬。咁你就千祈唔好過電真係嘅，因為你咁樣嘅話就中伏啊，因為你入埋去建制派呢個就更加邪惡。如果佢個核心裏邊啊。其實那個 Ghost 仍然是六八九零嘛，佢個殼個 shell 變咗嘛，咁你諗下，如果佢個 Ghost 係六八九，個 shell 係加埋泛民喺度嘅話，屌佢咪一個係人都打贏機械人咯， 喂，所以唔係話咯，嗱，而家嚟緊咧就話林鄭月娥就會去拜訪各個民主黨派咧。咁呢度真係勸告大家啊，即係千祈唔好喺呢個嘅會面嘅過程當中咧，又喺度要求呢樣要求嗰樣，你應該由佢去開牌啊。 同埋我覺得冇朋友做噶啦，呢啲即係所謂大家相識廿年呢啲咧，你要俾香港人睇到咧，你哋係一個政治成熟嘅領袖咧，你一定係要政治性嘅談判啊。我同你係冇私人關係，民主黨個人。識咗你咁多年都好啦，去到今日呢個 moment， 其實係不存在私人關係。我係代表民意向你開出嗰啲條件。第一，你要公開否定六八九嘅路線。如果唔係，係唔會大家唔會有得傾。呢、這個甚至可以喺會後出嚟見記者嗰陣時候，由民主黨單方面發布。係啊，我係咁講喺會上面。係啊，清楚向佢表達，要林鄭月娥公開否定梁振英嘅管治路線。 其實仲有一樣嘢， 包括 A、B、C 三點。 話仲有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咧，嗱頭先之上一節我哋講咩所謂嘅大和解啦，咁呢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香港成個所謂嘅核心問題就喺嗰個直選真普選嗰度啦，即係嗰個所謂八三一框架啦。你而家今時今日咧行到呢一步，嗰、那個特首選舉醜陋得咁緊要嘅時候咧，我覺得各民主派都係一定要堅持一樣嘢，你再見林鄭月娥都係叫佢放低八三一。框架重啟政改就係咁多啦。 喂，講完啦，你睇下， 呢個係成個所謂和解嘅基礎。 你睇下鬱敏嗰封 Facebook 話退出政壇嗰封信幾咁辛酸啊！佢話嗰啲人 block 咗佢，唔俾佢留言啊！佢昔日嗰啲戰友，人哋都唔放佢一馬啦。大家同一個 school 出嚟啊，都唔放佢一馬。咁你泛民有乜嘢？可能要放林鄭一馬啦，我覺得。 冇啊，有咩放一馬啫？ 係咪先？ 而家呢個時候真係冇呢個。 鬱敏連留言都俾人 block 啦，已經。民主黨都未去到 block 啊！呢、這個 我冇 七七七喎，係咪見都費事見咯？如果係 block 佢係咪應該？ 係啊，應該 block 佢喎。 應該 block 佢係嘛？ 直至到你有實質行動為止咯。 係喎，都係喎，我又覺得。 你唔好打人情牌，唔好話為香港好啲廢話嚟喎，真係我覺得。 我真係覺得而家係咁喎，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即係話薯片叔叔輸咗之後咧， 成。 成唔係成個嘅氣氛係唔同咗，同之前。如果我都話啦，如果係由阿曾俊華贏咗，成、個氣氛唔同，大家就有基礎去傾和解。你而家根本就冇咁嘅基礎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好似你講啦，行一個咩啊咩 stone 啊，即係好似 stone wall 咁嘅路線。喂，直情傾都冇得傾啦！你要傾嘅時候，你自己主動提出啲嘢出嚟先啦，唔好就咁大家。有咩傾啫？你嚟見我哋，我哋冇嘢同你傾嘅喎。即係一係咧，你就有啲咩嘢同我哋講，即係話係咪真係重啟政改啊？呢個以不以八三一為基礎重啟政改係咁簡單啦。如果係咁，就有得傾。即係重啟政改就 好簡單啦。胡志偉，你多啲睇下 Donald Trump 做咩得㗎啦，真係。 哦， 係呢條 Donald Trump 先可以玩殘咧習近平嘅，真係㗎。你睇以前奧巴馬 engagement 啦，由 Nixon 開始啊。由尼克遜開始，1972年開始 engage 呢個咁嘅撲街毛澤東， 嗯， 一路咁多年，包括喺克林頓年代擺佢入 WTO， 嗯， 到今日發咗達啊！呢班友其實都係惡棍， 嗯， 係冇改變過。其實由1972年到而家都冇改變過。好啦，到呢個 Donald Trump 上場啱啦， 啊， 係咪？我一方面就請你嚟食飯，不過 by the way 話俾你聽，我啱抌咗個炸彈落去阿富汗，同埋敍利亞，係呢個串到無倫，跟住同佢會談就連個 headphone 都唔戴， 係啊， 跟住即時即係呢個 就唔想聽你講嘢， 傳譯都唔聽啊，我都費事聽你講嘢，跟住金仔話要核試係嘛？得，我擺個呢個咩戰鬥群喎嗰個。擺咗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佢嘛，而家係，跟住就先喺阿富汗掟個叫炸彈之母啊嘛， 係 嘛？嗰個炸彈之母根本就炸你老母，就唔係炸阿富汗 ISIS， 係炸俾金仔睇噶嘛，係嘛？嗱，你試下啦，所以金仔咪醒咯，我覺得呢啲就係爛仔之中嘅極品嚟， 自己整射，跟住直接 失敗，射失敗。 我係要試射，不過失敗。 我都係要射嘅，不過早咗。嗱，所以我就話你要學就係學呢樣嘢啦。是啊，咁咪一啖砂糖一啖屎咯。系啊，我唔列你做貨幣操縱國， 嗯嗯， 但系你而家習近平，你諗下，面對住呢個咁樣嘅 Donald Trump， 顏面何存啊？真係，嗯嗯，以前就係出口轉內銷去美國威遠，跟住翻嚟就嗰啲五毫粉青就喺度歌功頌德。 嗯嗯嗯， 喂，大佬，而家習近平簡直係灰頭土面。第一， 國內嘅報道唔同噶。 香港特首選舉，我都甚至懷疑習近平啊係冇能力揸旗。我而家唔係覺得佢同張德江一夥。是他無能力揸旗嘅根本啊！ 喂， 揸旗！如果唔係睇佢第一喺南海問題咁軟弱，而家跟住美國而家趁勢就懟埋個戰鬥群入去北韓， 係又同阿南韓又繼續傾。 咁你之前就講薩德導彈搞講到咁行，你而家就樣樣嘢都交唔到貨，根本係 人哋仲話 佢第二任樣樣嘢都交唔到貨 啊！外交啫。里面佢系集合生嚟嘅喎， 我覺得 DQ 嗰下係佢嘅決定，不過 DQ 之後咧 ，DQ 阿梁， 佢好快咧就冇能力去 master 個局面，結果俾張德江中聯辦呢班友咧即刻重整嗰個團隊咧，就五個奶媽上去嘛， 嗯， 咁胡鬚咪白白起身咯， 嗯， 即係跟錯佬，跟錯大佬咯， 大佬， 佢以為嗰個大佬， 即係你都認為阿胡鬚爭。背后就是习近平的了。 不是，如果不是你解释不到 DQ 梁振英那一下的嘛。 嗯， 因为张德江的报告怼上去政治局常委是建议梁振英继续连任的嘛。 嗯， 你看回那个礼拜星岛你就知道了。 嗯， 是吧，跟着周庸上去你记不记得见了德江，就是说高度赞扬这个反港独嘛。 嗯， 所以我就说是 DQ 那个一定是习近平。问题 DQ 了之后他根本就 master 不到香港的政局。好了，现在北韩又搞不定，美国又搞不定。咁你民主黨喺呢個時候，所謂伸條橄欖枝俾阿奶媽托塵咩？真係 真係嘥氣啫， 係咪先？ 係。 喂，大佬，佢後邊張德江已經就嚟冧，坦白講。 嗯。 而呢個習近平亦都自己一身蟻，即係話香港嘅政局會繼續爛落去。 嗯。 如果你繼續爛落去，你又冇任何跡象見到，包括除非你收到風， 嗯， 就係呢個張曉明倒台。 嗯。 我就有幾個 indicator， 第一，中聯辦會唔會大規模被整縮？呢，這個係第一個 indicator，第二個 indicator， 林鄭會唔會公開否定689嘅路線？ 嗯， 第一個我哋香港人控制唔到， 嗯， 第二個 indicator 我哋控制得到噶嘛？ 嗯， 如果你唔公開否定佢路線，我當你文革派嘅喎， 嗯， 我當你華國鋒咁打喎， 嗯， 我點解要支持鄧小平啊？如果係咁， 嗯， 係咪先？咁就真係要就 block 咗佢嘅咯喎，真係，即係效法呢，這個。即係幫阿鬱敏咁樣， 系咪？直情唔同佢有接触，冇沟通，有咩沟通？ 我同意噶，我同意。而家呢个气氛，呢个政治气氛咧，民主派绝对唔适宜咧伸出橄榄枝。 同埋好简单，喺人事任命里边要全面清剿689系统嘅人。你留低一件都好，冇得倾。 嗯， 讲完啦。 嗯， 咁你话诶，系话大家咪拍台拍凳走咯。 好。 有乜所謂啫？ 係啊， 政治呢啲嘢對佢，當佢上邊風向轉，共產黨指使林鄭有所求於民主黨嗰陣時，佢咪又係笑笑口走嚟揾你？係咪？點會有原則？點會有呢啲咩價值觀可言嘅啫？最終咪又係你啫。 而家我擔心咧，就係有民主派裏面嘅人咧，仍然有一啲嘅所謂嘅中共嘅內線人啦，或者係直接嚟自中央嘅人咧，就同佢講。就依個和風咧，嗱就繼續會吹落去㗎。咁然後咧，就你哋都要釋出善意啊！ 呢個都係一種判斷嚟嘅，即係點樣信唔信嗰條友啊嘛？ 廿幾年， 我相信 少華呢啲中間人， 咪咯， 玩 Q 咗我哋廿幾年。 係啊，我相信呢啲中間， 中央唔係咁強硬啦，一部分嘅啫，另一部分好想香港好啦。你為國家好，你俾啲意見我啦。呢條橋大佬真係玩咗廿幾年，你信唔信？ 你都仲信嘅，你嗰個判斷咪真係好差咯，真 係。我都話夜晚黑翻返去九龍東支部，見到華叔就係咁。 唔係啊，我真係 華叔都彈翻起，大佬我都俾人呃咗咁多年。 唔係啊，我真係認為咧。 你仲信？ 而家民主派裏面真係仲有人信㗎。 因為仲有呢啲人喺度啊嘛。 仲有。 如果唔係長毛點會相信習近平點陰點咗 曾俊華？ 曾俊華所以唔可以all in曾俊華啫，因為有個中間人話俾佢聽啊嘛。而呢個中間人係咁多年嚟佢都好相信嘅人嚟噶嘛， 而且都係流嘅。 亦都有一個中間人話俾胡官聽，你做硬嘅係啊嘛。你知唔知 有機㗎？ 葉劉話俾我聽啊，係佢臨尾投票嗰個禮拜啊，胡官仲打俾佢啊。我而家個班底就咁講，我而家任命咗邊個做邊個邊個位 啊？ 咁樣啊，跟住葉劉嘅反應就係你當我傻嘅。即係你明唔明？梗係有人話俾佢聽，胡官唔好放棄啊！有咁盡，去咁盡啦、啊！你有得贏、啊。 到最後咪仲要提議每人150票嘛？分開150票。 一定有人話俾佢聽，嗱唔係錢嘅問題，一定係有人話俾佢聽，你有機㗎仲。中央好重視法治㗎，你有機㗎啦咁樣。 呢啲説話我都係真係同民主黨派嘅人士講嘅，就話咧呢啲嘅中間人所講嘅説話咧。你不要影響你的決定，而家基本上整個政治路向呢，你一定要呢、啊、就是企硬， 好簡單， 冇嘢傾噶啦，冇嘢 今晚咧好痛苦噶啦，一定是又要道歉又收回，翻、啊、去打開呢個有線電影二台，找下有冇有周星馳的大內密探零零發，再去翻睇下呢個黑白無常那一段，黑無常又是佢，白無常又是佢。你只要有周星馳的半點智慧，你看到他的腳影是沒有變過的嘛。他都是共產黨員來的嘛。共產黨員是有組織紀律的嘛。他今天是白無常，是中間人，叫你吹和風，釋出善意，明天就是打你毒針，說你支持港獨那個同一個人來的，其實是。是嗎？那你就不要再信這些東西了，我就說。總之就是很簡單，你做事做。法輪迴鄉政不夠的，那還有什麼？你就看下一屆政府，現在 很簡單， 下一屆政府的人事任命路線啊，這個才是最關鍵。 他可能以為有得去看東江水已經是已經是釋出善意了， 即是說帶著黃絲帶過到關已經釋出善意可以和解了，不 是 那麼幼稚的嘛，真的 可能真的 有人真的拿來說，現在說那些叫做法輪迴鄉政嘛，就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即是很善意的嘢嚟噶啦嘛， 好大碌橄欖枝啊！呢個 好大碌， 好大碌橄欖枝大到攞嚟扮你啦，可以。喂，橄欖枝可以扮人噶，如果操起上嚟， 好痛噶你橄欖枝。邊落嚟？ 耶穌行苦路啊！喺呢個復活節啊嘛，之前啊，釘十字架之前啊，都係俾橄欖枝喺度扮嘅就喺度。 哇！嗰啲咪針嗰啲葉啊，好吉噶大佬。 所以呢啲就係我覺得亦都係經驗嘅問題咯，對共產黨認識太少。第二咧，無孔不入。 嗯， 即係話嗰啲中間人咧落役於途。 嗯， 你而家試下，我哋一陣間揈個啤酒樽出去啦，掟死幾件，偉業街掟死幾件啊！我話俾你聽，你唔好講話中環啊，禮賓府附近啊呢啲啊， 咁危險啊！ 肯定係啊，中聯辦咁多物業喺度。所以呢啲就係叫做橋就唔怕舊，真係一個吹氣公仔用咗咁多年，你對佢有感情，仲要繼續用，真係。 咪所以咧，又講翻阿華叔嗰陣時候，即係我都話咯，即係而家你睇到過去嗰三十年，真係有政治智慧嘅其中一個 我想即係都無可避無可即係否認就係華叔啦。即係華叔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嘛？你講噶嘛？就係話一定要好將自己化為一嚿石頭啊嘛，唔好俾人滲透，唔好俾人影響。總言之，而家呢個階段，我覺得比起阿華叔個階段更加需要你將自己變成一嚿石頭。因為我話特別係咩咧？我話特別係今次嗰個特首選舉係俾釋出一個點樣嘅政治信息咧？係相當惡劣。 你想想曾俊華一個曾幾何時北京信任可以交鎖匙的人、被大公報、文匯報六版紙咁樣砌、被中聯辦發動輿論機器咁樣去抹黑佢、大家視而不見，呢啲咩嚟噶？點解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啊？好明顯，嗰、那個利益爭奪啦，利益爭奪即係話曾俊華上台，佢哋揾唔到水啦，呢班友，所以咪扶植個快女上台咯，咪繼續喺度揾水咯。咁所以好簡單嘅，你見到咁嘅局面嘅話，如果你企喺香港人嘅利益，呢、這個已經唔係話。大家不要再想什麼雙普選、真普選，不要期望，我覺得。而你要將這種這樣急速惡化的劣質政治呢將它拖慢、這個才是民主派唯一的任務、 所以我 這個就是司徒華當年在野二十年的 嘅準備嘛， 係啊，那個準備嚟嘅，個假設嚟嘅，其實 係。所以我話阿華叔真的很有， 不要想住入去執政，亦都不要想住有機會咧，共產黨會跟你平起平坐。你看那些中共的民主黨派，有哪一個當時1949年的時候不是想跟中共瓜分天下、是吧？起碼做中共有一個撲街字叫做爭友、爭、 爭嘛， 言字 邊、 一個爭論的爭、爭友的意思就是第二種忠誠，就是我是用我的誠意去發表我的反對意見， 忠誠的反對 是為你好的、坦白講，爭友這兩個字你累死了多少、張怡和訪問一下他，大家最近看看張怡和、張伯驅的女兒大右派反右的時候、右派的人哪一個不是想做共產黨的爭友、毛澤東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大家批評黨中央有什麼做得不對、你班這樣的 傻瓜就走出來真的告訴他大躍進不好、那就撲街了，這些就是做共產黨爭友的下場、是家破人亡、不是只是這麼簡單，是家破人亡。到今天張怡和還是耿耿於懷，他老爸都未平反反右運動，是從來都沒有平反過的。 因為第二宗忠誠的、那個、提倡人的、那個、劉賓雁 還有草死了，死 了在美國死了，不 是咯，流亡在海外咯、 啊、 所以我就說沒有爭友，大家就是看著自己可以做到的有多少就做多少。 所以呢我就想講講、這個戴耀廷他提出的風雲計劃呢我反而覺得呢、這個、 你怎麼看呢？ 我想看嗱，呢、這個跟我哋之前的節目都講嘅、我哋咪都講個類近咁嘅 idea 嘅。個 idea 係咩呢？你睇到今次呢一個叫做、特首選舉當中咧，點解阿爺要發咁大嘅力、要做到咁醜陋？ 選民接受策略性行為 係啦，因為策略投票， 即其實唔係胡鬚上我哋身，係我哋上咗胡鬚身， 係啊， 用薯片嚟去 DQ。共產黨的候選人， 沒錯，所以我仍然我沒有改變我的立場，就是什麼呢？我仍然認為呢，在今次的特首選舉雖然胡鬚真的上不到台都好，大家不要視之為一個又是失敗主義，即等於好像什麼雨傘運動又是失敗什麼諸如此類，即是我經常覺得呢，你每做一件事呢，你不會是立刻成功的，你 不過沒有人相信的了，現在因為還失敗那些自己失敗得更快 我自己是永遠都是這樣看的，你每盡一分力呢，你不是只是看你成不成功爭取的，你還是要看看那個那件事有沒有一個進程。我自己覺得在今次的特首選舉當中，胡鬚真當選不到，但是是給到我們看到，就是說逼到一個極權政府呢，是要用 有個核突， 有個核突的核突， 是啊，拿了核突東西出來， 那都是好的， 是啊，真的好真的真的好似港大嗰度僆仔咁啊，攞埋啲核突嘢出嚟扮你啊！ 系咯，系咯，咁呢个都系一个成就嚟喎。嗱，老实咁讲，你令到特权政府嗰、那个即系遮羞布拉走嘅时候，呢、這个都系一个成就嚟。 你咪刺激更加多嘅人去参与个反对运动 咯。系啦，嗱呢一样嘢好重要嘅。嗱，你令到咧一班嘅偏蓝丝咧，所谓浅蓝丝咧，都睇清楚。而家呢個咁嘅政權咧，嗰種嘅醜陋，咁呢個都本身都係一個勝利嚟嘅。咁但係我想咁講啦，我想咁講就係話，其實沿住呢條路線咧，阿 Benny 所提出個所謂風雲計劃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嚟緊2019年嗰個區議會選舉。 大家都應該是延續那個策略投票，這個我同意的，即是說呢，其實自從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那裡，他提出那個即雷動計劃，雖然呢有很多可能需要可以那個system呢要改善的地方， 啊， 但是呢以個概念來說，策略投票這件事已經是印入了去選民的心目中了，在那個的選舉委員會當中你們都看到了，那些人呢30個名字填曬剔曬，我不認識他我都剔，好吧，所以在理念上面呢，我是認同 Benny 所提出的這個風雲計劃，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名字呢， 概念就是什麼，即總之2019年就 是風雲再起，但現在就是這樣的問題，又是時機不好，那套這樣的風雲舞台劇我不知道有沒有看，找那個謝天華來扮烈風還是什麼東西呢，交得很重要的，真的，所以呢又是這些風雲這些就不要碰，即是改了個名字，我覺得那個袋本身臭了， 你是個名字概念上面呢我們一物相承的，你都同意那個策略投票行為的嘛， 不是，我覺得這樣他就說因為你唯一要在選舉委員會不變的情況底下，怎樣屈他機嘛？ 屈他機嘛？ 就是要在港九區議會那度咧攞117席。 啊， 你只要咧就喺港九區議會裏邊佔多數，呢個係好困難嘅，真係。 啊， 因為而家咧喺上一屆區議會裏邊咧，共產黨就好聰明，就用了 B 隊去戒票嘛，所以清正的候選人就對住咧民主黨要栽培上位嗰啲人，我再講一次，係青年新政的候選人喺港島區，幾個選區乜嘢人選舉係為咗要輸嘅？你梗係揀一個有機會贏的選區嘅啦。當你有兩個泛民喺個選區對一個建制派嘅話，你就一定輸嘅啦。係嘛？就係青年新政嘅候選人咯。 佢有啲區咧，有令到嗰啲嘅建制派自動當選，佢都唔要。 佢都唔去。好啦，你就首先 Danny 面對嘅問題，第一，共產黨 B 隊下一屆嘅 budget 會更大。 嗯。 雖然拉 Q 咗個 DJ 叫做咩網台主持人， 鄭 唔知咩，鄭永健。另外一個就上又判咗兩年定唔知年幾啦。但是我覺得前赴後繼，因為人仔呢永遠的吸引力都很大，所以會有前赴後繼，這個就是冰山一角，買票和找策略候，共產黨是用錢去找策略候選人 的冰山一角。那好了，所以我覺得呢 Benny 提出第二個要求，就是要什麼呢，拿到117席就要最少300個叫做什麼風雲，什麼風雲 風風雲戰士， 戰士啊，因為咧點解咧？佢其中一樣嘢， 又係好 old school。 佢講緊兩樣嘢啦，一個咧就係我覺得有少少意思咧，就係你民主派要有初選啦。我自己覺得雖然佢冇用呢個字眼啦，即係話佢話要同本土派合作嘛。的意思就是 說沒有本土派的了， 現在沒有 了，去到2019還有本土派， 但是個意念就是說你民主派呢在區議會那裡一定要有策略性的一些出選的行為，候選人的行為。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什麼了，第二就是喂，原來呢都不夠候選人了，即是你所謂300的什麼風雲戰士呢，就是喂大家如果是要造成這個這樣的結局呢，結果呢你一定要有人參選。 好簡單，我覺得我自己的判斷呢， 你參選了嗎？ 區議會 是啊， 不是吧， 他說要六年了， 那我一定參選荃灣區了。 林林啊，因為 你都記得， 喂，你死啦！你已經有， 你仲有咩諗到啊？ 人哋已經提林林啦，你 唔係林林啊，係叫林林啊！嗰啲聽眾打錯。 哦， 嗱呢個參選第一個問題，資金第二人兩樣嘢嘅啫，我覺得冇人冇資金都係唔掂。 嗯， 咁啦，你就要計條數，我覺得你要當作一個全港性嘅眾籌項目。 嗯， 即是話300個候選人，然後咩呢，然後咧就係去一啲咧自動當選嘅選區，仲要你一定要揀咩呢，係建制派自動當選咗兩屆嗰啲咧，係最容易打敗佢嘅，因為佢已經畫曬馬嘅嗰啲，因為佢贏硬啊嘛，諗住甚少落區嘅，咁所以咧你就要先 identify 咗人，第二咩咧 identify 選區，然後咧就要有資金，因為咧你要無厘頭嗰條友空降落去噶嘛，係 啊， 咁嘅話咧你要揞十零皮去選的話咧，好， 嗯， 多人係揞唔出嘅，真係。 同埋都唔止選嗰十零皮，因為其實佢話而家你要開始落區啦。 落區啦，六年啊嘛，佢話。所以佢點解而家提出咧？佢2019咧，點解佢而家咁早提出咧？佢話嘅意思，其實你要預備2019咧，其實你而家依兩年咧已經喺區嗰度咧 要 做 區度上頭啦。 同埋你做乜嘢咧？你用咩名堂落去咧？嗱，呢個好重要，我覺得。所以亦都係咧，我對雨傘運動之後嗰啲組織團體咧好失望。有兩個很關鍵的事，第一是經營傳媒，第二是什麼呢，經營社區，你看到散兵在選舉之後呢是沒有做到 即起碼我看不到其實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做一些跨區性的社區組織、 嗯、 即議題性的合作、 嗯、 圍標好、這個、社區規劃好或者什麼、 嗯、 是沒有的其實沒有了聲勢下一屆就被人毀都被人拿回你不要說還要拿117席、 嗯、 即是拿300席、嗯、你連自己散兵今屆拿到那些位置告訴你一個不保、啊 嗯、 一個都保不住、啊、即是這個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你一定要有一個 mastermind 去 orchestra 這件事不是只是 cut 大要停一條友、 嗯、 你是要劃分全港的責任區譬如新界西邊的負責、 嗯、 然後呢你要一個裏面可能帶住十個區議員、 嗯、 候選人或者二十個候選人然後在插入去不同的選區那裡、 嗯、 然後呢可以共用辦事處的就你落腳點都沒有嘛你落點落去 而已、嗯 嗯、你還要有 agenda 呢有媒體幫他宣傳呢幫我哋 build up 佢哋嘅 character 咧， 嗯， 你係要咁啊嘛，唔係周遊列國去屌去美國啊呢啲咁樣冇用嘅呢啲咁嘅嘢，自嗨就得，即係你走去做呢啲咁嘅嘢，仲知啊？調翻轉你要做嗰啲嘢，其實係要翻翻嚟佢個社區層面嘅嘢，一係你就搞一個媒體， 嗯， 冇。第二，一係你搞咩咧？頭先我講搞組織係兩樣嘢啫嘛， 嗯， 呢啲就係真係要心耕細作，係 啊， 係冇得。冇捷徑走嘅真係、嗯， 所以咪話咯， 即係等於我哋做節目，係個個禮拜二就係要嗰個兩個鐘頭坐喺度，係冇、 啊、 捷徑走，諗住啊講一句生逼就掂啦，跟住走咗去啦， 嗯， 係唔會發生噶嘛嗰、嗯、樣嘢係。 咪、嗯、所以我話咧就係話嗰個嘅成個政治咧嗰、那個基本係冇變嘅，即係昔日呢個阿華叔嗰陣時搞嘅就係組織。同埋嗰個嘅地區嗰個嘅服務，即係呢一樣咧，你成日話咩拆大，以為咧社運好用社運嘅方式嚟搞嗰個嘅政治咧，係冇前途嘅， 冇啦，冇曬啦，而家 冇曬啦， 搞住都退出埋咯，仲有咩？喂，大佬拆大台嗰班友判刑嘅判刑，失望嘅失望，離開嘅離開。 嗯 大家明白最後尾原來個政治唔係咁玩噶嘛？嗰個係革命嘅模式嚟噶，其實唔係選舉政治嘅模式嚟噶。即係話你走去西餐廳，你去麥當勞，你就係食漢堡包，你唔可能叫蝦餃噶嘛。咪、 嗯、 咯，你去社區政治就係咁啊，嗰啲嘢就係好活天嘅嘢、 嗯。 你就係要做翻嗰啲心耕細作嘅嘢，仲、 嗯、 要咩咧？你要跨區合作嘅嘢，譬如街市點樣搞領展， 嗯、 譬如點樣搞市集。 嗯 我都話千祈唔好個個走去飄書，呢啲咁嘅文青活動係攞唔到選票嘅，真係，係、 嗯、 自嗨嚟嘅，係、嗯、冇用嘅根本係。 即係做嗰啲咩流案法團啊嗰啲啊，反而 圍標咯、 啊啊， 先入去做法團咯。你有個 step 噶嘛，你唔識三百個人裏面你咪俾個 training course 佢哋咯。 業主流案法團最好啊。 點樣開始啊？ 嗯、 第二你唔可以排擠嗰啲咩咧現有政黨、 嗯。 如果你願意嘅話，你咪加入政黨，由政黨嗰條路上。 嗯， 那個係因為佢最有系統組織噶嘛。 嗯 係咪？佢有地區支部，有辦事處，有資深嘅立法會議員喺度噶嘛？ 我覺得踩策略， 咁你仲有退咗休嗰啲議員咧？ 嗯， 策略上面應該首先咧攻佔業主立案法團。如果你講真的，我 而家都好難啊！而家好難， 係咯， 真係 你唔夠佢多錢啊！佢會買 大佬買單位嘅，好難選嘅，其實係啊，法團好難選嘅，而家即係你要有心機咯，真係噶，呢個第一步咯， 都係係 難選，但係要拍門咯， 係啊， 逐個單位你唔識嘅。得閒就喺嗰啲嘅大廈嘅公共空間嗰度出現咯、 嗯， 然後去 friend 嗰啲人咯，然後跟住就 林卓廷整一個嘅叫做訓練班啊，培訓班、啊， 我就開咗節目咪就教人關於嗰個圍標嗰啲問嗰啲嘢咯，你咪撩嗰啲管理公司咯，撩啲 issue 出嚟咯，咁你做一兩次嘅話， 咁做一兩次你有機會選到做主席、 啊，三座佬啫嘛，大佬啊， 係啊， 做區議員啊，係千零票嘅啫， 係啊， 七百幾票都得嘅有啲、嗯。 所以我唔係話策略上面，如果你講真呢兩年咧、嗯，就應該供呢個業主立案法團，真係好似講幾，真係個兩座樓就你做咗區議會議員㗎啦，可以。 同埋唔需要太過政治口號化， 嗯， 嗰啲嘢冇用嘅，真 係。 你以為嗌兩句口號就可以？ 唔係，你一定要在，我覺得係在地抗爭嘅，即係所謂業主立案法團，亦都係咁嘅意思，即係你為嗰班居民 去做一啲實質嘅抗爭。 喂，新界西票王點嚟㗎？係搬咗入去元朗，住喺村屋嗰度好多年嘅、 啊， 珠海地，唔、 啊、 係空降落去， 佢真係住喺嗰度嘅。 跟住選個區議會，第一次輸咗，第二次 輸幾鑊㗎？ 第三鑊嚟㗎啦，已經 輸第三，輸咗三 區議會輸咗三次，一次喺港島，新界西輸咗兩次。 嗯、 喂，大佬，四年一屆，十二年㗎啦， 係啊，係要咁噶、 嗯。 不過嗱，咁講即係話咧，而家阿 Benny 提出嗰樣嘢咧， 就不要求大家咩啦，要求大家 spend 六年先啦，預計六年出嚟啦。由而家開始，可能咧就喺個地區嗰度兩年。 唔係嗱，幾樣嘢可以用得到，我覺得。戴耀廷未必有提出嚟。第一，我知道有好多地區嘅 Facebook 嘅網絡，咩盡在元朗啊，每一個好多區都有噶。嗰個係好好嘅 base 嚟。嗰啲嘢唔一定好 political。可以係有咩嘢好食啊，去邊度放狗啊，有咩活動啊，即係好啲好社區嘅資訊性嘅嘢。我覺得嗰個 network 係好好用嘅，我覺得，即係你都用得好。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就要去利用这些网络发放的信息。那些不是政治性的东西，你不要是又掟下去不是又掟下去。即是你不要掟政治性的动员的东西下去，打689啊，或者反这个什么 DQ啊， 一定是跟地区 issue 有关的东西，争取九公园啊，或者是这个法团围标啊等等这些东西。是 区议会选举你一定用地区 issue。 不是，我觉得就算未來那段時間你怎樣度過個政治低潮呢，其實都是要打什麼呢，政策和地區issue，因為那個政治是退潮，所以我說胡志偉就是什麼原因，現在正正就是政治退潮的時候呢，你沒有 bargaining chips 根本，你提出什麼和解方案都好，其實根本個勢不在你那裡，你有的勢你就當然可以夾他要接受啦，曼德拉上場了嘛，白人就要接受真相要和解，你試一下德克納克第一屆當選嗰陣時候，頂你攞碌警棍摳你啦，係嘛？曼德拉仲坐緊監啦嗰陣時候，咩和解啫？所以如果你跟住嗰五年啊，你個 assumption 係咩咧？六八九仍然係太上皇，你一定要咁樣做一個咁嘅假設，然後林鄭係一個 CS， 係一個只係一個執行嘅官員，然後成屆政府咧嗰、那個影響民望各方面係比而家六八九呢屆更低。咁你唯一嘅戰場係咩呢？就係同佢進入陣地戰啦。進入陣地戰係咩呢？打社區議題，係咪？你好多嘅文化界嘅有西九落成，好多一定有好多事發生嘅。其實，跟住你而家嘅好多中資機構入咗嚟投地之後咧，好多屋苑落成。嗱，今日灣仔區議會咪就係傾嗰個咩咧？喺大坑嗰度，大陸佬買幅地，咪要斬樹咯，斬廿幾棵樹啊嘛，起條車路啊嘛。喂，大陸佬入咗嚟之後，佢都會面對。即係呢個就是本土抗爭多一重意義添，係嘛？佢都要面對呢啲問題嘅喎。區議會裏邊嗰啲建制派都唔敢去到盡嘅喎，呢啲嘢。所以我就話呢個在地抗爭，你要將佢成為一個模式，一種嘅可以推廣嘅經驗。嗱，咁咧我哋嗰個叫做咩啊？唔好叫風雲戰士，但係佢好老土啊，真係。每一次我諗起就謝天華嗰樣 風雲行動啊，大佬而家好驚 啊！ 係咯，風雲行風雲計劃啊！ 風雲計劃啊，改咗個名咧，真係 係咯， 即係個通常嗰個個朵唔得就唔得噶啦，我覺得真係係 咯。 譬如三百 plus 呢個都係差嘅，我覺得 佢改名比較差嘅嚇，佢改名比較差， 即係要揾啲係啦，要揾啲方便即係識改名嘅人 係啦。 咁咧，我覺得咧係嗱呢個成敗不在於個概念，我覺得成敗在於個 execution。 execution 嗱，仲有一樣嘢嘅嗱，頭先除咗我哋都。差不多去落咗去 execution，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三百。